东立独家授权，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无障卡。 我觉得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霸气。 原来水镜卡系咁样用嘅，早知道就唔使练咁耐啦。 都要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2 版本，新增破阵系统，惊已登场。 我是探长。 哇，花生当饭食，听完耍太极，呢一百系你哋嘅。Rag 先系大家嘅。 其实咧，都系再 嚟讲，系咪嗰啲咪大家啊？ 今個星期喝波桑又同大家見面啦，咁咧今個星期咧人腳就話都好多， 好鼎盛，我哋 好多人啦、 啊，慈山處咧全部開曬聲，咁咧就 監場董事都唔少啦， 夏薩特啊響度，咁今日咧咁就有個新朋友啊幫手咧就推咪嘅，咁啊所以咧新朋友就三手，咁啊所以咧就如果有啲乜嘢技術上啊，或者係音響上啊，有啲乜嘢嘅啊錯漏啊，或者係聽得唔清楚咧，就請各位多多包涵。咁、因為最近咧，我知道 Rex 先個網啊，嗰、那個 server 都唔係好穩定，時快就時慢啊。 咪、就是、有後備方案嘅，放心啦。 有後備方案，有好多個後備方案喎、啊，我發覺四五個後備方案， 又叫人 B， 又軍選擇， 又 Sam Space， 又 Boss， 咁即係點咧？ 個又軍選擇咯，各色其色。 那個 file type 有時又轉做 MP4 咁樣，我有啲機 MP4 就聽唔到嘅， 係啊， 所以都呢、這個問題都要諗啦。 係啊，阿慈生唔係個個得㗎，係啊，係啊，係 啊， Google, 啊，電腦嗰啲得嘅。 Google Play、啊、我自己部電話就直接聽係唔得嘅， 我用一部老爺嘅 MP3 機咧， 反而用 MX Player 就得。係、啊，呢、這個就題外話啊，呢、這個題外話，咁、就所以就一個就咁樣啦嚇。咁就今個星期啦，咁就 都係講下啲噔噔噔噔嘅地方。 咁都係例牌啦，我哋先講燈先啦，快快手手下，因為今日內容都相當多。咁就今個禮拜燈咧，首先就冇一個咧就係、是、 全中 啊，唔係、啊， 我算係全中咯、 啊。唔係，有一個驚一咧、啊、就衰咗嘅。咁啊，去買車路士主勝，仲要侵卡，咁啊。都好清楚㗎啦， 咁佢都係蓄意嘅啫， 唔係咯，唔係佢唔係唔可以咁講，佢真係想即係車路士加油主勝就爭少少，所以衰咗摩連奴啲戰術咁鬼保守，人哋 梗係賴洛域治啦，邊度關摩連奴事啫？ 唔係， 人哋打得太過保守啊嘛， 梗係唔係， 人哋要護級都要打得咁保守喎、 啊，錯曬啦，人哋洛域治。即係好似學車路士嘛，上一場車路士守得咁鬼靚，咁啊落位自己都要守得先得噶嘛，所以唔緊要啊，呢場波啊和咗咪和咗咯啊，咁啊睇睇其他先，傑斯仔咁就中咗多蒙特嗰場，咁 入球帶嘛， 兩注嘅，我記得好似佢贏都有嘅，係啊係啊，咁啊多蒙特贏波噶嘛係嘛， 佢話幫阿卡卡代買噶嘛， 係啊代買嘅，咁啊代買就代中啦嚇，阿總阿的總咧就阿仙奴嗰場就中啦，曼城嗰場又中啦，咁啊中兩場，至於佢嗰啲信念嘢曼聯咧，咁啊信念咪有咁嘅結果咯，有時候啊，所以有時信念嘅嘢 係咩？ 咁啊要 唔係我信新特蘭咯，所以我信新特蘭咯。 哦，你信新特蘭，我講翻你自己啊，你自己有點啊喂？ 新特蘭加一咯，同埋中曬咯，拿波利客勝咯， 係 意大利杯咯， 意大利杯決賽。 系咯， 咁啊，曼城嗰下就愛華頓加一就衰咗咯， 衰咗3-2，2-3，2-3， 系啦，中兩場， 爭少少啦， 爭少少， 爭球啫， 系咯，咁啊，另外就呢個 Steven 啦，Steven 就中一場，都講咗噶啦，西維爾對維拉利爾，我自己都警告咗佢噶啦，因為其實真係西維爾個方咧有少少落啊，咁但係羅馬嗰場咧， 意外，好意外，講真， 真係 輸4-1定 係五比一啦，我記得好似輸得好大喎， 輸四比一， 係估唔到，估唔到佢即係作客會輸得咁大喎。 係啊，咁啊，所以就令到啊，如果間接令到祖雲達斯就乜都唔使踢， 係 就坐定定， 就已經可以贏冠軍啦， 攞杯啦， 係咯， 巴閉啊，坐定定攞冠軍。咁啊，跟住就啊，睇先， 另外一場就係帕爾馬對呢個森多利亞主勝啦，咁就係阿 Steven 就波中咗嘅。 咁啊，森多利亞就爭少少啦。 有兩個中曬嘅朋友未講喎。 係有兩個中曬。 我都咁多啲叫中曬。 係咪？咁啊，先講咗啲冇中曬嗰啲先。 冇中曬啲。 EV 噶嘛。羅連安特咁啊，贏阿塞斯奧啦，阿塞斯奧包尾嘅今年嗰次。 係咯。 咁啊，應該降班嘅，我記得好似。另外就阿仙奴啊，對西布朗入球勢都正常啊，因為愛華頓就已經係香咗啦。咁啊，阿仙奴就 hea 住咁咧。咁啊，所以入球勢都合理嘅。咁加埋西布朗根本已經互吸成功。 而家已經互吸成功㗎啦，基本上。 係啦，冇錯。 係啦。 咁啊。講兩個中曬啦，咁啊 c h 咧你自己嘅扭卡數好合理啊， 好合理啊，咁都好輕鬆就贏咗啦，好似三比零定三比一啦。 係啊，咁啊，但係事後咧喺中間嘅過程裏面咧， 都有啲得意嘢， 有啲事件發生嘅嚇。咁啊，另外我自己就好坦白講，呢兩場咧，我就講物嗰日都講咗㗎啦， 師兄都中曬， 信心係好大嘅。咁啊，但係個過程咧，好坦白講， 有驚險啦， 就艾美利亞就諗到最尾。 三比 二，三比二，都好慢。咁另外巴塞對基達菲半場入球大咧，我冇諗過個過程咧係會咁樣嘅。 係咯，諗到個結局係咁咯。 我諗唔到係個，我諗住，其實我諗住可以揀兩範嘅，一範就半場入球大，因為開 1.5，另外就有一場有一個係呢個全場入球大就 3.5 球。咁如果我揀全場入球大都係中嘅，咁但係我諗住係大炒噶嘛巴塞，咁啊點知臨尾仲要輸。唔係臨尾仲俾人逼 和啫，係 啊，咁啊輸埋仲 不過唔緊要嚇，紅福齊天，有第啲隊都唔爭氣， 唉，仲好奇怪， 唔係喎，今個禮拜係古惑喎。三強都失分喎。 係啊，咁既然啱啱講到，啱啱講曬，今日即刻直去呢個歐洲嘅波啦，歐洲遊中啊，今個禮拜咧，講兩範啦，西班牙個三個西超個三隊，馬體會啊，呢個皇家馬德里、巴塞羅那全部唔見曬分嘅，啊，真係非常之離奇。咁啊， 如果我係毛哥啊，梗係話 假波 假波論啦。 哦，呢啲唔知嘅，咁啊先講啦，最早嗰場。就係基達菲嗰場， 巴塞 巴塞就基達菲嗰場，嗰場就二比二嘅。咁其實咧，嗰場波嚟講，就呢個巴塞當然就睇翻陣容就巴查繼續拍住馬斯查蘭奴啦。咁其實個陣容都冇乜太大改變嘅。呢場波就中場都係保斯基斯、恩尼斯達、沙維，前面三齊士拍到加埋美斯就咁樣嘅。咁艾維斯同埋阿祖安內打左右閘。咁其實場波咁基達菲又唔特別多講啦。咁就巴塞其實一開波就好早開紀錄，就丹尼爾就右邊，因為開手丹尼爾咧就繼續咧都好似上一場波咁喺右邊咧都成日斬啲靚波去中間。 今場有冇招式啊？ 係啊，有冇招式啊？有冇？ 今場就有另外一單嘢，今場冇招式，但係另外又牽涉到種族歧視，就另外一單嘅，另外 一單。 咁你食咩？食西瓜？ 嗰陣間嗰場先講。 好。 咁咧就呢個丹尼爾就右邊地波出。就美斯後上十二碼丁後上就勁射就入咗去，咁咪一比零，以為就即係開 大屠殺開始啦， 以為就炒大炒啦，諗住就應該二比零，我就一點五就收錢。 照計呢啲應該都好穩陣嘅， 真係應該係好穩陣咁，但係好快手跟住咧就呢、這個呢、這個基達菲啊追翻嘅，咁啊個波咧就係、是有個罰球嘅，咁啊個罰球得意啊卅零碼到啦，咁啊開波嗰個沙拉比亞咧就係、是、 跳高波， 係啦跳高個波，咁啊、 嗯、 跳高個波就跳高入去禁區，俾個拉菲達就壓住咗咧呢個帕杜啊，轉身就射入去，咁啊呢個波講真就個處理嗰個手法都幾得意，咁但係。在香港本地聯賽，我見過有咁嘅處理嘅，見過嘅，所以 有冇入到波咧？咁樣， 佢嗰個處，香港嗰個處理仲得意，佢係用好似類似倒掛咁樣嘅，好得意嘅，係咁，但係 倒掛助攻喎，真 係，咁真係好得意嘅，咁但係呢個亦都已經係根本冇人估到佢會咁樣撩高個波，咁但係即係拉菲達頂住個叫帕杜，你知帕杜啲高波。 巴塞啲高波都係， 唉，都係算啦。 講咗好多次，今季我哋 但 係 咧，但其實高球波嗰個位置咧係幾近咁區頂嘅， 其實 唔係話個好直接嘅威脅， 係一個副位，大約係十二碼到咁上下啦。咁但係球波咧開頭咧就旁正就舉咗旗嘅，咁就話犯規 手球係嘛？ 係啊，唔知話手球定乜嘢嘅。其實我睇嚟睇去就冇乜特別話犯規嘅。咁後屘球證就撳咗支旗啦，咁就所以就一比一嘅。咁啊，但係其後亦都係下半場時間啦。咁啊，三齊士有頭槌就中，唔知係頭槌定心口啦。 心口， 心口嚟嘅。 心口就彈高咗波，結果就 中未， 中未 係啦，中未嘅。咁就唔入。咁啊，但係其實當中咧，巴塞羅那都仍然係好似一如以往咁啦，佔好多嘅攻勢啦。咁就十五次射門，你有八次中龍門，七次就唔中龍門。啊，唔係，應該係九次啊，因為有一球中柱噶嘛。咁就基達菲就。六次射門就中五次嘅，即係喺個中龍門嚟講，咁啊都算係都係因為嗰句啦，即係巴塞啲後防都係算把啦。咁啊，因為咧追翻一比一之後咧，後屘就連馬斯查蘭奴咧，即係阿馬天奴都換走啊，因為要搏啊嘛。因為如果呢場都失分，咁就真係弊家撩啊嘛。因為打先就唔知後屘嗰兩隊咁樣啫。咁啊，但係呢一場就因為主場輸俾隊曾經有半年冇贏過波嘅基達菲，都真係。都好坦白講，即係幾醜嘅，真係講真嚇。咁啊，後尾啦，咁就二比一就係法比加斯下半場入替啦。咁啊，啲球波就靚嘅，喺右邊一輪組織嘅法比加斯禁區地波俾呢個咧係三齊俾個拍度射咗先嘅。咁但係中守衞，咁跟住再俾三齊士再射翻入去。咁啊呢個波，咁就呢個波二比一啦。咁就二圍就。機會大啦，於是又換翻桑字入嚟啦。咁啊，點知臨尾去到保時，唉，保時啊呢個咧加維蘭啊，咁啊右邊左邊啊傳翻出嚟，中間又係拉菲達啊頭槌頂入。咁呢個波就最主要因為最高個叫巴查咧，就引咗出嚟，引咗出去，即係邊線嗰度就擲住加維蘭嘅傳中，咁啊變咗中間頂住阿拉菲達嗰個叫丹尼爾。咁你話點頂到個波啊？真係嘥鬼氣啊！ 啲高波都係第一。 但係都係個問題，你保斯基斯桑治都夠高價，咁呢兩個去咗邊度咧？咁即係所以咧，呢個巴塞都抵死㗎啦。講真就咁啊，賽後啦，咁啊其實咧都球會咧都應該都已經做咗個動作，就係咧前一兩日咧就安力基啊，即係教切爾達個安力基咧就已經去咗同啊我哋 蘇比沙利特 啦，技術總監就傾談啊，咁就出年。究竟是會不會教巴塞的問題？咁啊，因為其實就似乎呢單嘢咧，成事機會都頗大。係啊， 路易斯安力基 ，Luis Enrique，Luis Enrique， 同埋咧，佩奧爾，如無意外，如果安力基教嘅話咧，佩奧爾係極有可能做助手， 做助手 嘅，係啊，係啦，咁就係啊， 考牌未啊？ 應該未嘅， 應該有，但係佢次大教緊波嘅咯。 佢講佩奧爾係咪？ 哦，你講佩奧爾， 係佩奧爾，佢咪去做佢助手咁啊。佩奧爾嗰個更衣室魅力就好大嘅，好大好夠嘅， 大佬嚟喎， 大佬嚟嘅都鎮得住啊。因為今年咧，因為賽後馬天奴接受訪問啊，咁就話咧就係今年啊，主要講今年就係完全未達到佢自己想嘅目標啦。因為就話佢有好多嘅意念咧，但係就。喺隊波度發揮唔到出嚟，即係好明顯話咧，其實隊波嘅球員咧就唔好聽佢支笛，咁啊，所以就如無意外啦，馬天奴都應該今年就算啊，因為而家就奪冠都仲有機會，咁啊，但係就算佢攞冠軍，佢走嘅機會都已經好大噶啦。 係咪其實嗰啲球員係想阿哥迪奧拿翻嚟咧？ 我諗都會，咁但係現實上而家就。可能性唔大啊嘛，因為 人哋嗰邊都有長有張長約啦，咁同埋我估哥迪奧拿唔會因為一季就 快放棄。未必嘅，你都知道拜仁嗰班神主派㗎啦，嘈到拆天㗎啦。 但係一個問題就係佢而家嗰個會長咧，就其實都係之前阿羅素爾同哥迪奧拿唔啱嗰個羅素爾嘅人嚟嘅， 仲喺度， 即係個巴杜姆，因為而家未有大選，咁就所以咧就我諗哥迪奧拿現時如果仲係用呢個會長咧。翻嚟嘅機會就比較細，係啊，咁就所以就我諗 你見阿格魯夫都不能喺度講嘢嘅時候，你又知嗰個唔係。 個會長就有啲即係 我要睇下告魯夫點講嘢嘅。咁、佢無論係阿哥迪奧拿又好，係啊係啊，另一個又好，都 係 咁多嘢講㗎啦。就爭在係點講嘅啫。咁啊，所以就而家估計啦 ，Luis Enrique 咧翻翻嚟教嘅機會就好大㗎啦。咁、就。同埋咧，出年嚇、啊，即係嗰、那個，因為嗰、那個先前講嗰個轉會嗰個禁令咧，就暫時 取消， 暫時推遲， 頂住咗， 推遲，推遲唔係暫推遲 suspend 咗啦 ，suspend 咗 啦，嗰個 ban。 咁啊，所以咧就呢輪咧啲轉會動作， 我初頭以為咁易打得甩嘅，哇！ 唔係未打啦，未打甩叫推遲咗啫，暫緩啦，應該。 因為我 Facebook 嗰度咧，我有人話啊嘛，今年即係有個漫迷啦、就講話今年如果巴塞買邊個球員嘅話咧，我就請大家乜乜乜咁樣喎，飲嘢咁樣喎。 嚇、有啲咁嘅事。係 啊，跟住我話嚇乜咁快取消咗個禁令咧？跟住阿傑斯衝出嚟講話，好似話咩？取消咗啦，咁樣 唔係取消，係 暫緩上個禮拜， 冇咁知道，原來暫緩 未取消啊，大佬 暫緩，但係係講緊幾個月啦，半年咁樣定幾耐？ 我諗 執行主 唔係應該咁講，就上訴期間，上訴期間就等佢再即係。再睇下點樣開庭咧？ 咁係咁，咪應該即係巴塞一開翻個轉會窗就應該係咁買人咧。 理論上係 嘅，即係驚你嚟。 即係起碼而家如果我 買咗先， 入翻 要嚟嗰啲即刻嚟咗先。 係啊，因為就而家我所知就起碼三件咧，如無意外就 confirm 噶啦。一個就達斯迪根就講咗啦，另外一個叫漢嘅一個僆仔叫克羅地亞嘅，叫做漢尼盧域咁上下嘅，呢個係新星嚟嘅。克羅地亞呢 係喺 U 十幾嘅好似。 喺克羅地亞半套先翻嚟㗎嘛？ 係嘅係嘅， 唔好記得。 唔係龍門嚟㗎，打中場嘅， okay, 打中場嘅。 我丹路域都唔後生㗎。 唔係嗰個另外好後生嘅，嗰個係新美斯嚟嘅，又講係。 美斯啊。 係啊，咁、另外一個咧就呢輪傳得好勁就費倫天拿嗰個古華達道，咁咧就係、會話係會加盟㗎，但係個價錢都幾貴，即係成3000萬。咁所以咧就 值唔值啊？二甲冇乜球員值呢個價。 好坦白講，呢個古華達道 二甲 真係冇乜邊幾個。 因為呢個球員就真係，我覺得個位置都有問題啊，因為佢其實打右邊前鋒位嘅。係 咯。 咁但係佢似乎買翻嚟就頂丹尼爾嘅。 打右閘。 係啦。咁就睇下點啦嚇。咁啊，你知啦，都係嗰句，蘇比沙列達做技術總監都冇乜好嘢㗎啦。 哦，咁不如咁樣咯，建議佢咯，將尼馬擺落中堅位咯。 尼馬又唔會嘅嚇。咁另外美斯有單逃税咧，亦都係搞掂，呢、這個真係搞掂咗啦。真係搞掂咗啦，庭外和解。咁就咧4100萬歐元咧就搞掂咗呢單嘢。咁所以 先解決到個問題。 4100萬歐元係啊，歐元搞掂咗呢單嘢。 都幾金效。 係啊，咁所以今年巴塞，都係算把啦。 唔怪之早嗰輪美斯冇心機踢波啦。 咁而家咪4200萬就好翻啲啦嚇。好咁啊，本來諗住巴塞失分，都係 有個兩隊開香檳啦，點算？ 係咯， 開香檳我就有得就冇得瞓啦。咁啊點知咧，即係第二日就利雲特對馬體會嗰場咧。居然馬體會又輸波嘅，哇！都唔知幾耐冇輸過啦，馬體會嚇。 都好耐啦。 好耐冇輸過。 但係作客係馬體會係爭少少嘅，點都係。即係過往睇你都係爭啲啲。 嗱，其實呢場波我又有睇嘅，咁就話咧馬體會一開波上半場咧，因為嗰、那個即係我懷疑啦，其實斯莫尼都有提過話，就係佢球隊本身打完歐聯咧就好攰。 攰啊， 係。好攰啊，咁所以亦都有弱光嘅調動，譬如話加比又出翻啦。係 啊。 咁另外就兩邊就係高基同埋另一邊就魯爾加西亞。係。咁但係成場波嚟講咧，嗰幾個中場就打得唔係幾好嘅。 立啲咯。 好立，同埋啲波就好長。啲波就好長，即係因為輸得好早嘅，6分鐘就輸個烏龍，咁就咧角球開出嚟就中腰波嚟嘅，咁就呢個飛裂俾路易斯咧就心口撞咗個波入去，自己擺個烏龍嘅，係啊，咁就其後佢啲攻勢就好長嘅啲波啊，真係。 但係你又唔好即係雖然長，但係佢唔係冇威脅嘅，有幾球都係即係爭啲俾對方嘅龍。那個表現係好好， 係啊， 擋走咗，真係冇有啲又 即係你可以話唔夠運啦、 啊。下半場換翻曬嗰啲即係艾達杜蘭啦、啊， 正選啦、 啊，換翻曬呢個阿祖安啊，嗰啲就迪亞高啊入翻嚟就好多，因為要打主攻啊嘛。你打陣地戰一定要擺翻艾達杜蘭、迪亞高嗰啲嘅，咁就下半場就講真就好好多。咁啊，但係正如頭先阿慈生講啦，利雲特今年打得咁即係打翻去中游位啦。咁啊，其實咧佢哋呢個龍門拿華斯咧真係居功自偉，因為今年呢個龍門其實係表現好好嘅，甚至話咧，如果你話今年西甲你話係最佳龍門咧，佢同古圖斯咧係可以即係並駕齊驅嘅，直接可以嚟。 但我睇佢個身形係幾矮嗰只球員嚟嘅喎。 係啊，但係好扎實，好扎實，手法好正宗嘅。手法好正宗嘅，即係當然除咗高波嗰度另計，高波就我覺得爭少少，但呢個龍門係反應好快， 反應我就見好快啦， 好快。其實佢今日睇嗰場對馬體會嗰場，其實唔係佢最好嘅表現嚟嘅，好坦白。其實就之前睇佢若干一啲嘅聯賽咧，哇啲反應啊都好快，因為今年利雲特咧都有唔少場咧係佢保持不失球嘅，即係成場波裡面即係所謂 clean sheet。咁啊呢個龍門就來自哥斯達黎加嘅國家隊龍門嚟嘅。咁所以咧就嚟緊世界盃都要睇住㗎，係啊，因為同英格蘭 小心啊，英格蘭 真係要小心㗎。呢個龍門，我覺得啊，如無意外喺今年世界盃咧會大放異彩嘅。 OK， 呢個龍門係，所以就 大把機會表演啦。 同埋呢個龍門咧 有烏拉圭， 係啊，如無意外，我會覺得出年就走緊㗎啦，即係呢個利雲特應該就利雲特會收到幾大嚿錢嘅，因為要球員。 我諗大家可以預期今季世界盃之後啲即係啲轉會係比較頻繁啲。你見今季其實即係我哋過去個暑假其實淡靜啦，跟住一月都係淡靜，其實大家都係等緊世界盃之後嗰段時期，大家就不停咁即係有好表現嘅走啦，需要人嘅亦都大手 都有啲球會可能就即係驚即係漲價啦，因為好多球員可能打完世界盃之後就即係叫價就好即係爭好遠㗎嘛，咁可能會提早簽啦， 即係有啲 contract 可能簽定，但係過世界盃之後， 例如可能頭先講巴塞有機會啦，其實曼聯都好似話即係當佢哋敲定咗嚟緊下一個領隊係邊一位咧，就會盡量想喺六月就簽幾個人先。 哦，咁啊，梗係啦，費事咁高價啊，世界盃浪高咗啲價啊嘛。咁啊，依個一定嘅。 呢啲值得一提啦，曼聯簽人喎， 係啊，全曼聯啊嘛，係嘛？咁啊，所以個拿華斯真係要值得留意啊，真係表現好好啊，今年。利雲特之所以啊，可以去到中游呢位呢個龍門，真係居功自偉，講真。咁啊，去到2-0嗰球咧，咁就係呢個艾達維特啊，咁即係呢個今日咧就代替咗關法蘭嘅關法蘭就係停賽冇出，咁就咧係打右閘嘅球員咧就即係。因為拿華斯龍門大腳開出啦，咁去到左邊就艾特維特就線咗後面去左邊嘅域陀卡沙迪素斯啊，呢個係呢個利雲特嘅前鋒，咁跟住再俾翻中間艾文斯哲斯，再俾呢個巴拿爾咧，咁就即刻係射入呢個入球嘅，咁就2-0。咁就呢個馬體會就唔見咗三分 啊， 真係結啦呢個三分啦。 咁啊，又諗住益咗另外一隊啊， 奪冠嘅形勢又窄咗啲啦。 係啊，咁啊，因為即係其後啦，到皇馬啦，皇馬出場咁啊，諗住兩隊失分，今次仲唔 check 皇馬係啊，皇馬諗住實食冇黐 食硬啦， 諗住食硬啦，因為對手 烏蘭西亞啫， 西亞尖嘛，仲要啱啱那斯比亞西維爾絕殺完士氣又爭少少噶嘛，係嘛啊？不過咧，頭先講埋場馬體會少少花水先，因為臨尾咧。就呢、這個利雲特有球員帕帕迪奧普啊，我諗大家仲記得嘅， 見打個副涵嗰、那個， 見打副涵嗰、那個咧，咁就去到完場，佢又去開角球，咁就開完角球之後咧，咁就啱啱就吹完場雞，咁咪啱啱佢嗰個開角球嗰位上面全部都係馬體會啲 fans 嚟㗎，咁因為咧又整一啲咧即係猴子嘅，因為呢啲帕帕迪奧普黑人嚟㗎嘛，咁啊於是又整啲咁啊 monkey champs 啊，我哋叫做啊猴子嘅叫聲，於是咧就呢個帕帕迪奧普就以跳舞嘅形式咧。咁就回敬啊，咁啊， 預贏翻佢哋啦。 係啊，咁啊，其實賽後啊，即係會有啲回應啊。咁啊，但係其後咧，即係賽後咧，其實都有提過咧，即係帕天尼啊，都有提過話西班牙嗰個種族歧視，球迷種族歧視嘅情況係好嚴重嘅。咁就所以就帕天尼覺得就係話要正視呢樣嘢啊。都呢一輪都一個禮拜有一單，真係唔係幾好啊！講真就啊，因為幾乎打大交嘅，去到南美嗰下，即係如果唔係哥斯達撳住咧，咁所以都會搞出事。咁啊，講翻皇馬啦，皇馬就2-2，咁啊， 主場喎、 主係啊，主場好多人睇㗎，諗住啊，哇，諗住攞。 三分隻硬噶嘛。 諗住起碼唔炒一球，炒兩球啊。 咁啊係，唔應該就因為以近排華倫西亞作客啲戰績咧，就諗住應該都食硬噶啦。咁啊場波嚟講，首先咧就華拉利咧就代替咗比比嘅，因為比比就冇停賽冇剩噶，輪休嘅啫。 好啊。 咁啊，另外咧中間就摩迪就真係受傷嘅。咁就咧伊拿拉文迪就代咗佢，咁另外就迪馬利亞亦都係後備啫，咁就伊斯高就代替佢，前面呢個 BBC 組合我哋叫做 BBC 組合，巴爾、賓斯馬同埋至尊無敵斯朗拿度咧，咁就係即係繼續正選啦。咁其實咧呢場波嚟講就華倫西亞就打開紀錄先嘅，咁咧就係呢個睇先呢個。第一球咧就係又係四十三分鐘啊，唔係42、43分鐘。咁啊角球啊又係噶，咁啊角球開出咧就馬菲爾啊，這個咧係呢個華倫嘅中堅，就三碼點頭槌咧就頂咗入網。 三碼喎、 哦。三碼係啊，三碼點，因為咧咁逼住佢就華拉利，咁啊但係今場嘅華拉利就好曳啊，好坦白這個波尤其是根本咧就喺度望住佢，即係。抹就抹住佢，就用對眼 嚟防守， 用對眼嚟抹。咁但係咧，個人個波咧就撞，俾阿馬菲奧就撞咗個波入去。咁所以呢個華拉利呢個波就 我記得頂得好輕鬆咯，頭個位就攝曬華拉利咯。 咁啊，根本華拉利淨係喺度對眼望住，個人就逼咗喺度咯，但係冇任何搶點嘅動作， 或者俾壓迫佢都冇啦。 冇啊！ 知今季出得咁少咯。 係啊，出得少，因為比打得好。 比今年係打得好嘅， 打得好啊嘛，同埋華拉利中間都傷過一輪，呢個好緊要。咁啊，但係其後啦，都係要靠至尊無敵嘅啲跟班唔掂。咁因為嗰個波咧就係迪馬利亞後備，即係下半場噶啦。咁啊後備入替就右邊斬埋左手邊。咁啊呢個至尊無敵斯朗拿度咧。好力啊！因為咧嗰陣時嗰個祖奧彭利拿呢個華倫西亞閘位球員咧已經係攬住佢噶啦，咁啊但係咧，哇！ 啲人哋火箭咁快， 唔係火箭快，人哋個下盤勁，至尊無敵下盤勁啊！根本手都唔使讓你攬住，一逼就已經咧成個祖奧彭利拿咧就跌低，結果啊頭槌頂翻埋中間就拉莫斯咧就中間就頂咗入網，咁啊呢個波咧至尊無敵個呢個下盤。幾緊要啊！哇，啲腰力又有啊，嗰啲腳骨力又有， 好腰好腎好男人啊嘛， 梗係啦嚇，好腰好腎好男人，所以咧前嗰排先生到個 BB 啫嘛，做咗爹哋啊嘛， 所以咪咁多女球迷中意佢咯。 梗係啦，又上面又靚仔，下面又好力，即係犀利。 下面邊度好力啊？ 腰力 啊， 好腰， 兩隻腳好力咯，啊真係 三隻，第三隻腳都 第三隻腳唔知啊，先兩隻腳好力， 係啦，起碼有啲保證。 條腰又好力啊，咁所以咧犀利啊，至尊無敵真係冇得頂，冇至尊無敵點捱到個分翻嚟啊，大佬咁啊，跟住因為費倫呢個華倫西亞呢個咧係啊帕利祖啊接應費後嚟地波右邊，咁啊傳埋嚟就帕利祖呢場波又係打得好好嘅，咁啊後上咧就撞射就入咗去，因為咧就好快手，就六分鐘之後又2-1。咁所以咧就呢個帕利祖呢場波打得好好啊，即係不論佢上上落落。有攻有守，其實呢啲球員咧就好啱車路士嘅，因為攻又得，守又得，所以因為呢場波華倫西亞打個4-3-3，就打三個防中嘅，就基達富亞高同埋帕尼祖三個防中嘅，咁咧前面就費荷尼華加斯加埋帕高艾卡沙，不過兩個前鋒華加斯同帕高艾卡沙都係打得唔好嘅，兩個都掉曬出去，反而咧費荷尼就打得幾好嘅，呢場波嚟講，咁啊2-1諗住皇馬。 死緊啦！ 係啦，巴塞就好啲啦，係 起碼唔輸先啦。 點知原來以為如人得利，點 以為真係執翻一分啊？三隊西超執翻一分，就最好噶啦。咁啊點知 至尊無敵， 至尊無敵 又出嚟拯救世界， 哇！幾犀利， 入咗。 係啊，大佬，你啲跟班搞唔掂啊嘛，大佬，你啲莫拉達後備日替有波唔俾至尊自己射咗去，咁啊抵鬧啦，因為跟住至尊無敵睇見佢咁樣射波射咗去飛機射咗天后廟，即刻鬧佢啊！你做咩唔俾我？大佬呢波我射噶嘛，係嘛？呢波我射噶嘛，唔係你射噶嘛。咁所以咧。呢、這個至尊無敵鬧得啱嘅，跟班啊，跟班射咩波啊？俾我射啊嘛，有吉位，點解唔俾我射啊？啊咁啊，所以咧就後尾都要靠至尊無敵一個虎尾腳，犀利啊！2-2，92分鐘，唔係至尊無敵，好坦白講， 輸埋 輸波咧。 如果輸波嘅話咧，即係皇馬呢場輸波咧，就馬體會只要贏一場， 係啊， 就已經搞掂㗎啦。即係皇馬 大腳， 皇馬就可以收工啦。咁、但係呢個時間追翻一分咧，都仲有價講。 有價講、 有價講，因為而家形勢咧，就馬體會咧就只要攞多四分啊，攞多四分咧， 包括就係贏一場波同埋和巴賽就應該已經可以冠軍啦， 或者 調轉啦， 或者調轉啦，但係總之攞四分啦，總之就啊要攞四分就搞掂。係咁啊，至於皇馬咧。就要攞曬九分，再加埋馬體會攞唔到嗰四分，咁就先至可以 攞唔齊四分啦。 係啦，係啦。咁總之第一個條件就係馬體會要攞唔齊四分先啦，如果唔係乜都唔使講啦。 咁但係如果你睇馬體會攞唔齊四分，就係尾場即係作客巴塞，即係作客老營嗰場就比較高風險嘅。 高風險 係啦，最危險，因為巴塞即係如果搞下搞下，巴塞又揸場。如果贏一場贏到就已經贏嘅咧，咁啊出事啦。 咁啊，總之就巴塞就第一就巴塞就要贏曬嗰兩場啦，同埋皇馬要攞唔齊九分， 係啦， 咁就巴塞先有機會攞呢個聯賽冠軍嘅。 總之就好亂局。 總之就都相當之微妙。 今年未鬥到最後都唔知邊個。 今年西甲呢個三雄並立同英超都真係幾似， 真係一樣。 其實純粹以一個排位同埋個分數差距嚟講係好接近。 係啊，其實就。即係呢三隊波，即係好坦白，我今年西甲就比起啲往事一兩年，競爭性係大好多，好睇好多。講真就係因為多一隊馬體會係嘛，咁啊咁唔知發生咩事㗎？今晚啊皇馬唔係今晚，應該係今個禮拜嚟緊個週中咧，皇馬仲有一場賽事， 補賽 對華拉道列。咁啊華拉道列就主場，因為咧就華拉道列而家就尾二，咁咧就得。但係咧，因為話 啦，其實爭一分嘅四隊， 好少嘅四隊，因為除咗貝迪斯肯定降班之外咧，其餘啊華拉道列、奧沙辛拿、基達菲、艾美利亞，全部呢四隊咧相差都係一分嘅啫。所以形勢都係相當之微妙。 同埋再數上去嗰隊格林納達都係38啫。 係啊，格林納達就啱啱好彩打和咋，執翻個一分翻嚟啊！如果唔係 對住皇馬都基本上都冇得掂走 咯。其實係嘅，賺 好多 其實就係嘅， 因為上一場又和咗。 係啊，其實就皇家馬德里咧，呢三場咧就應該就殺無赦㗎啦。講真就嚇， 有殺冇賠， 有殺冇賠，再加埋至尊。至尊無敵咁犀利咧，我都仍然睇好啊！今年呢個皇家馬德里咧，就三冠可期，又冇得輸嘅。 你講穩定性就即係不出就馬體會同皇馬嘅，咁你睇後段即係近呢幾個禮拜咧，就皇馬肯定係好啲嗰隊嚟。 係， 咁啊睇下 巴塞都有㗎，有 巴塞， 即係皇馬有至尊無敵咁樣，巴塞都有相。 巴塞近況真係差。 近況差。 係巴塞，你唔好講，你嗰隊咁樣嘅基達菲，你都贏唔到，你唔好講。冠軍唔好講呢啲啊，大佬 有美斯有尼馬喎，雙天至尊。 睇就馬體會對皇馬都係鬥到最後。 尼馬嗰啲至尊流㗎，嗰只天狗嗰只至尊甩色㗎，大佬。 喂，大佬幾多錢啊？使好多錢叫翻嚟㗎嘛？ 係 啊，都做咪就係領嘢， 咪領嘢咯， 咪就使好多錢先領嘢。 我唔信。 咁啊，補充翻最後三場波對華拉道列作客，對次達作客，最後主場對愛斯賓奴嗱，留意啊，對愛斯賓奴都硬正嘅愛斯賓奴，咁但係即係去到最後階段，愛斯賓奴如無意外都放軟手腳，所以皇家馬德里咧喺在我嚟講覺得個勢係幾好嘅。咁當然啦，馬體會就除咗係最後一場嗰場要對。巴塞即係中間嗰場咧，就應該就機會就比較大嘅嗰場主場嘅賽事。 不過都要諗啊，因為有兩隊波係要贏，即係要準備歐冠啦，歐冠嘅賽啦， 這個、 都會有一啲即係折扣喺度嘅。 呢個係嘅，呢個絕對，呢個講真，所以就好微妙啊，嗰個局勢咁就所以 睇啦，下個禮拜可能又有啲變動咧。 係啊，咁啊，所以就呢個西班牙。下個禮拜繼續留意黑波桑，因為咧仲有兩周嘅賽事。 冇錯。 咁啊好啦，咁啊最後啦，都講少少意大利杯啦，因為就中間打一場意大利杯，咁就費倫就對拿波里嘅，咁又都有睇嘅。咁啊難得意大利杯都有時間睇，因為放假啊嘛，你知佛誕假期啊，最好揾啲波睇下。咁啊呢場波嚟講就拿波里咁就贏3-1就都相當輕鬆嘅，其實就因為上半場去到20分鐘。 咁上下啦，就已經2-0啦，兩個反擊，咁就一球就係呢、這個睇先呢、這個行射俾陰沙利，兩球都係陰沙利啊，兩球都係陰沙利啊，因為兩球都係咧，即、就、係、是、前面第一球係祖亞坤前面前場就過唔到人，點知甩咗個筆俾行射就打反擊，跟住第二球咧就係、是、華加斯就前場俾波俾後又俾錯，希古恩右邊一俾咧俾翻埋陰沙利就射入，咁就所以呢兩球其實都奠定咗咧，即係拿波里。呢、這個賓尼迪斯嚇， 杯 賽專家 果然係好強， 果然就犀利。獅子真係話得佢冇錯， 杯賽係真係有啲計嘅。 咁係啦，咁啊攞翻個杯，咁啊應該唔會炒啦，係嘛？ 我諗炒定唔會炒嘅。佢今年其實成績有交代嘅， 有曬交代， 應該俾多啲耐性俾佢嘅第一年嘅咯。 係啦，咁就雖然恩拿咁啊兩黃一紅啊出咗場，咁啊但係亦都後屘亦都係呢、這個伊利石就呢、這個唔係呢個華加斯啊， 華加斯追翻 黃， 追 翻 1-1， 追 翻2-1， 快追翻2-1啦。 咁啊，但係就冇用㗎，因為其實臨尾咧伊利石有一個。臨完場啦，有一個單刀啊，半單刀右副位，咁啊點知就射斜咗，咁啊叫咗球西卡利莊去保時，就俾馬田斯射入，就3-1，拿波里就贏咗場賽事。咁就意大利杯就拿波里，聯賽就祖雲達斯，因為羅馬我先講過啦，就輸4-1俾卡坦尼亞。咁就所以就意大利基本上都定大部分時間 定 曬 㗎啦。 今季其實開頭嗰陣時候，羅馬係幾好嘅。嗰陣時候一個勢咧，真 係頭十場全勝咁。 係全勝嘅。嗰陣時候諗住哇，佢都幾有冠軍相喎。 咁、 我哋 中間和咗一段好多場啦， 跟住就甩啦，脱腳啦。 咁啊冇辦法啦，係因為始終摩史杜文係有啲影響嘅，好坦白講。但係呢隊羅馬來年嗰個歐冠咧，我哋都幾期待佢嘅演出嘅，因為魯迪加西亞好明顯睇到佢有佢嘅功力啊。咁啊睇翻意大利就 AC 對國米呢場米蘭打比 咗波喎， 係啊 AC 贏，咁就1-0。咁啊不過呢場都退色打比嚟㗎啦，好坦白講，因為 AC 今年就打得唔好。 贏咗就上翻第六噶咯又， 上翻第六咁啊睇睇個榜 第六咁歐霸有冇機會咧？ 應該係而家係爭緊第六個歐霸位 嘅。O K， 啊睇睇先嗱，而家我睇翻個榜啦，咁就 仲係 第八嘅，咁啊同帕爾馬就同分，拖連奴就55分， 係啦， 咁啊國米就57分。 因為個第六位其實有睇先1、2、3、4。五隊爭， 哇！好多隊爭啊，拉素 拉第十位嘅拉素， 拉素維羅納都仲爭緊啊，所以都好緊要。 所以呢個應該爭到最尾嘅。 係啊，呢個就比較值得留意。至於其他嗰啲咧，即係 都大局已定啦， 都定㗎啦嚇。 咁就仲有一樣嘢啊，關於 AC 嘅 AC 啊，卡卡有張嗰張約咧有個細節嘅。如果今年係冇辦法，即係如果今年啊打唔到歐聯嘅話，即係來季打唔到歐聯嘅話咧，佢嗰張約入邊咧就寫明佢係可以走嘅。 係哦，可以走㗎，係 可以走。 我相信佢唔會啦， 唔會啦， 我相信唔會咯。但係係寫就咁寫咯，而佢AC 嗰邊方面咧，那個 board 嗰度講咧，如果譬如話都好放心咁講咧，就話如果卡卡要走嘅話咧，冇所謂，佢講一聲就得噶啦。 唔係咁，大佬你真係幫你賺多錢，你佢要走你真係有情有義啊，大佬。 咁啊係，佢傷嗰陣時候仲鬥唔鬥嚟人工添。 咪咯。 咁啊，所以就卡卡難講嚇，都應該都留隊機會仲有，因為我諗唔到有邊間契 就可以，我相信除咗巴西有啲可能好大嘅球會就或者會考慮佢之外咧，聖保羅嗰啲啦。如果唔係，其餘歐洲我諗其他球會我諗冇邊幾隊會再收容到佢。 都唔會，同埋佢自己都好想 AC 踢波。 係啦，佢自己都想即係 enjoy AC 踢波啦。 咁樣啦， 話曬都安老院啦 AC。係 啊，話曬個米蘭治咩個米蘭實驗室。 米蘭實驗室 係啦，即係嗰啲 人情味好， 醫療好噶嘛。 係唔好老人院，人情味好啊！啲球員咧就願意喺度咧， 即係數得出好多個都係喺 AC 安老，即係完結佢嘅，完結佢嘅 球員生涯， 將對靴掛上去個牆上面。 係咁啊，所以就呢樣好緊要啊！好咁啊，應該上半場都差唔多啦喎，係嘛？好啦，咁就 頭 啦，下半場講英超咧。